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重来，密码输错了， 请再次输入你的密码。 可以重来，玩游戏挂了，可以重来，但

可惜不是你这首歌呢，大家太熟悉了，因为它被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似乎这首歌再翻唱已经很难再唱出新意了。但是张信哲重新翻唱并演绎的这首情歌呢，却依然打动了很多人。张信哲的编曲加入了手风琴等音乐元素，在高潮的部分层层递进的情绪更是让人从歌声当中找到了一种共鸣感，就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那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翻唱的《可惜不是你》。 牵挂我

9969微笑提示。 很多朋友在用洗衣机洗衣服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每一次洗完衣服，地面上的都是一层水。96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出现以上的情况，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洗衣服是每个人生活里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你在家里洗衣服的时候发现地面上有水的话，其实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洗衣机的排水管直接插在了地漏里所导致的。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过洗衣机的出水口的安装问题。那洗衣机的地漏和普通地漏的构造是完全不同的，大家在阳台装修的时候只是安装了一个普通的地漏，所以洗衣机的排水管直接插在了地漏里进行排水。虽然这样的方式比较省钱省事儿，但是导致的结果呢，就是漏水的问题了。洗衣机在正常动作的时候，其实排水的水流是非常急的。普通地漏下水的存水弯下水的速度如果突然加快，不能及时排出，这个时候就容易从排水管道反上来，而且这个地漏的位置还容易滋生细菌，成为蚊子和蟑螂的出入通道。因为地漏呢是开放式的，用的时间久了还容易有臭味反上来，难闻的气味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居住环境。因此我们在安装洗衣机的时候一定要安装专门的洗衣机地漏，这种地漏一般是密封式的，即使水流再湍急也不怕漏出来了，而且不会反胃和滋生细菌哦。96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上提到的这个问题，那在安装洗衣机时呢，要及时的提醒安装师傅，毕竟装修无小事，处处需细心。 情丝情丝却在指尖轻轻绕，都只为情字煎熬，望子成侠少英豪，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只为你盈盈一笑，我便讨厌无处可逃，把剑斩情丝情丝却在指尖轻轻绕，都只为情字煎熬，望子成侠少英豪，前世儿女情还欠你多少，给你看我幸福的笑，这一生都只为你，情愿为你画地为牢，我在牢里慢慢的变老，还对别人说着你的好。 别人说着，这一生我都

孝，青春不变名字叫做皇后，每次买卖随我到处去奔走，面上没有表情却会最成就，自己一边买卖沿海这都市，要求伟大同志搞个新意思，超卖超卖流花处处有单位，但是旺角可能要换换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直到那一天，你会痛。

星星散在我们之间，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一生很累，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969老板说，我是周周。现在汽车行业的多元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个性化差异化的需求使得车企在汽车产品的设计上花尽了心思琢磨，精益求精的品质也成为了奠定产品好口碑的一个基础。不过一个品牌如果想要获得持久的生命力，需要做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在互联网时代，能将营销与互联网加相结合并且玩转的游刃有余的车企当中，一汽大众肯定算得上其中一家。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汽大众大众品牌的公关总监李鹏程。 品牌对于一个企业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一汽大众公关部品牌总监李鹏程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苹果，今天苹果不管推出一个手机还是手表还是它的一个 TV 还是其他的一个东西，你都会非常的很快的接纳它，并认为它是高品质的。为什么？那是因为有背后有苹果这样一个品牌去给它做背书。而苹果刚才我也讲到了，像品牌是能够承载很多东西的，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产品所能做到的。品牌对于一个产品的销售也好，对于这个企业的长期的发展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 品牌的发展到如今为止已经不仅是一家企业所重视的问题了，它甚至影响到了方方面面。

过去到现在，你还记得自己拥有多少个闪光的日子吗？还记得自己拥有多少个幸福的时刻吗？生活呢，就是由一个一个日子组成的。和家人在一起的踏实，和朋友在一起的快乐，和恋人在一起的甜蜜，都构成了幸福的内涵。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即使现在的生活暂时是自己一个人，如果你能够用心对待它的话，生活当中的美好也一样会把你包围。 不跟你在一起，下雨天也不生气，就爱黏着你，舞台上演的戏，不管它多给力，时刻检查手机，温习你发的讯息，简单又甜蜜。 爱，哦哦哦哦， 每餐吃虾米，我也不挑剔，只要有你的出席，一起飞巴黎，不再怕坐飞机。回程日期都忘记，两个人一间行李，就喜欢你。我是爱上你，我爱上你，这世界突然更美丽。我爱上你，我爱上你，有更多快乐的权利。记忆不再有哭泣，全部由你来编辑，我的手背包围你，像周围的空气，当你做回小孩子，爱你是我最大的勇气，只要手牵手就不怕被困电梯。我是爱上你，我爱上你，这世界突然更美丽。我爱上你，我爱上你，有更多快乐的权利。哦哦哦哦，真的爱上你。哦哦哦哦，你是否一样快乐，一样在想着我？但如果不想我，不想有如果。世界变得更美丽，我爱上你，我爱上你，有更多快乐的权利。我渐渐的想你，笑容公开了秘密，真的爱上你。我渐渐的想你，目光公开了秘密，真的爱上你。哦哦哦哦，真的爱上你。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只要你想做件事情，你把自己的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你不擅长或不喜欢做的事情，你可以请团队，招了和你互补的团队一起来去做，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 针对现在的这个创业氛围的话，我们也看了很多，就我们自己本身做了三年，那三年的过程中呢，也看到了很多创业团队。我认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就是要多走出去，就要去看看就是外面的世界，然后要看一下真正的需求在哪里。 整个创业的过程中呢，我感觉一方面啊，它是在去实现你的梦想，另一方面它是对你一个作为一个人的极强的磨练。有些事情啊，就是你着急是没有用的，这时候要是耐心、毅力、坚持。 仿佛走入第五

Baby